十五，接引往生，一心观礼，万德洪明，能灭众罪，果能一向专念，自然旧障消除，不但道心纯熟，且可福慧增长。临命终时，圣众现前，慈悲加佑，令心不乱，接引往生极乐世界。七宝池中，花开得见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第十五条，万德洪明，能灭众罪，果能一向专念，自然旧障消除。这个名号是万德所庄严的，所以称为万德洪明，名具万德。这个名字里头就具有了万德，名字亦可以召唤万德，所以名具万德，名召万德。你叫哪个的名字，叫哪个就哪个来嘛。这个名字是万德所成，里头就包括万德，所以啊，叫这个名字你就将万德都叫来了。所以就是讲，你念佛就传摄佛的功德成为自己的功德。这个是偶益大师的话，这个话好啊，你念佛的时候这一句佛号亦是偶益大师讲的，就是释迦牟尼佛所得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法，这个全部给了我们了。这个就是传摄佛的功德成为自己的功德，阿弥陀佛的功德。你念这一句佛号，就将阿弥陀佛的功德全部变成你自己的功德了。所以啊，这一句的功效有咁大啊，又能灭众罪，各种罪都可以消灭。果能一向专念，你果然能够一向专念，一向专念呢里头提出嚟啦。呢一向专念系个重要嘅修持关键。一个系无量寿经嘅三辈往生。不管你系上辈、中辈、下辈，共同都需要嘅一个条件系乜嘢呢？系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一向就是我一向就是这样，就是一贯的。专念是专一的念，不是什么都念，不是很杂，或者我虽然只念的是佛号，但是心里面总是不安，总是想将来有机会学些其他的我才满意。这个都唔够专，要真正嘅专念啊！你果然能够一向专念，呢、这个不问你系唔系达到一心啦。所以呢个啊，就同《阿弥陀经》唔同，就喺呢度。《阿弥陀经》系攞一个突击，黑旗取证。规定一个时期之内专心咁样修，修到如果能够达到咗是一心或者离一心，咁样最后一定能够往生。呢个系一个解释。咁样再进一步，就系比呢个仲可以放松一啲， 就是一心不乱专持名号。不是要达到事一心理一心。达到事一心理一心当然是好。那个亦就可以生到了方便有余土，可以生到实布庄严土。不过我哋一般嘅都系到凡圣同居土。嗰、那个唔需要达到事一心理一心。你只要一心不乱嘅。唔系想呢、这个想嗰个嘅。好乱七八糟嘅呢啲念头啊，系一心不乱嘅清清静静嘅一心一意嘅喺呢度念。所以原状翻译的就是系念名号，心就是在这里，就这样念这个名号。无量寿经亦是一向专念，就是这个一向，就是一贯的，就是专念。这个亦就是说，不问你自己能否达到一心不乱，达到还是达不到都可以往生。因为我哋只要求而家能够生到凡圣同居土，就已经系好了不起啦。就乜嘢问题都解决啦。如果你能够念到事一心理一心，咁更加好啦。所以而家就系往生好多人误解咗，以为念唔到一心不乱就唔能够往生，呢、这个系理解得唔深。夏老师讲啊，念唔到一心不乱一样可以往生，而唔一向专念就唔能够往生啊。呢、这个大体嘅一般嘅情况讲。就是这样了，因为你必须要有一定的修持，一定这样念才结得到这个正缘。而且这个念不单是临终佛来接引，果能一向专念自然旧障消除。我这个心中的污垢障碍都可以消除。不但道心纯熟，唔单单系我呢个道心纯熟，为乜嘢要教一向专念？就系、是、因为你要消除呢一啲障碍。你喺要往生之前，你呢个路上到处都系路障，为你安排咗好多路障，你行唔过去啊。比如啊，过去嗰个呢堵塞坦克车，安排咗种种路障，佢亦都开唔到入嚟啦。呢、这个军车有障碍啊，你呢个多念啊就消除障碍㗎啦。不但係消除障碍，而且可以使你嘅道心纯熟。你向道之心咁样先至纯熟。我哋修持就只系两件事情，呢两件事情亦可以讲系一件事情，就系、是、要生处熟，熟处生。我哋一个生嘅地方，一个熟嘅地方，我哋熟嘅系乜嘢？贪嗔痴啊，为我打算啊，呢一啲就熟到极啦。打妄想，从嚟冇讲话，哎呀！我今日要整顿安排一啲时间嚟打妄想，自然就系妄想啦、啊。嗰、那个贪心啊、嗔心啊、痴心啊，你压啊都压唔住啊，嗰、那个就熟到极啦。呢种向道嘅心，我要嚟念佛，我要嚟做功德，嚟助人利他，呢啲心系生啊，冇嗰啲啊。呢种啊贪欲啊种种嘅嗰个心啊咁熟啊，自然而然啊，而嗰个心嗰、那个真啊，一切都可以唔理啦。 连命都可以唔理啦。所以一个系生嘅，一个系熟。修行就系要转变，将呢个生处变熟，熟处变生。要将我哋呢个道心、菩提心呢啲种种，呢个慈悲心，呢个要念佛、要持戒，变成好熟。而世间嘅呢一啲功名富贵、妻儿子女，一切一切大家所熟嘅东西，我哋要变成生疏。呢个系一个转换，所以就系讲啊，你要阴阳极乐世界，要去修道，要厌离呢个娑婆。对于娑婆世界呢一啲东西，唔系我喜欢噶啦。呢、这个亦就系熟处变生。如果唔系，佢正系我所贪恋嘅。所以念佛就可以使得你道心纯熟，生嘅地方变熟啦，而且可以你嘅福同慧都增长。而我哋呢个福仲唔单单讲嘅系世间嘅呢啲享受，出世间嘅嘢要福啊！出世间嘅福好重要啊！你要想亲近善知识，你有呢个机缘。有啲时候啊，你冇呢个福报啊，今日你有道场就系、是、参加唔到啦。参加咗之后你生病啊，人哋都喺嗰度好好咁样听，你喺呢度牙痛，呢、这个好多障碍啊。从前啊，王上师喺呢度嘅时候，对面门住嘅嗰个姓阔，呢、这个阔居士嘅人好到极啦。佢后来就有咗经验啦。佢有时候介绍人嚟见王上师啊，点样都唔成功嘅，总系讲好咗啦，到时候又唔得。佢后来总结咗经验，佢要介绍一个人，佢先睇呢个人念几多几多篇嘅金刚萨埵百字明，消除障碍。咁样做咗之后呢，就有时成功啦，到时候佢可以嚟啦。呢、这个障字好厉害啊！大家有时候怕受罪，怕乜嘢？有啲时候佢唔系一定系指罪啊，佢系增加障啊，增加障亦系不得了啊！你唔修持仲好，一修持呢个到处都系干扰啊，阻止你修持啊！你啱啱讲，我呢度要多念一啲，偏偏单位上头啊，马上啊就向你下达一个任务，叫你讲啲乜嘢嘢，咁你只好落空啦。呢、这个都系障碍，你要好好咁去用功，有福报嘛，就有呢个出世间福，所以你所需要嘅书就能够得到，你要请嘅佛像亦都能够请得到，画得好好嘅，种种嘅，大家都系遇见善知识，再遇见善友，或者当亲眷嘅菩提眷属啊，呢、这个都系福报。你呢一个人念佛，全家都反对你，你咁就系障碍啦。呢种情形好多啊，丈夫生气，将佢嘅佛像抌晒出嚟，抌到好远，打交都打唔赢啊！而且菩提眷属，大家呢啲都系好可贵嘅事情，都系属于福，所以出世间福亦要啊！呢、这个慧就更加重要啦。我哋呢度主要嘅关键系个慧，你要恢复你嘅法身，得到解脱你嘅烦恼，都系要靠波耶。你一直念佛，福慧自然可以增长。而更重要嘅系临命终时，所以一向专念。一个就系你 信愿持名，在前头这个信愿我们都提过了，事实上亦就暗涉在里头了。只要能够一向专念的人，他亦都就是有了。这个是从信愿出发的嘛。这样在他临命中的时候，这个往生不是你自己的力量，尤其是在临终的时候，不是平常能够念佛的时候，这个时候四大分离非常痛苦，亦是心力极微弱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能够念，不是你平时锻炼能够得到这样的。好多人都以为我要锻炼到这一步，那就不是易行道了，是你能够达到佛来接引的条件。这个佛要来接引，亦就是我经常讲的，现在比如讲一般是500分考取得到这些大学，我这个学校200分就能够考取了，这个可以。你说我零分就考取得到，那这个不可能了。极乐世界这个学校就是200分能够考取，而且取了之后没降级的，没留班。这个是爱因斯坦的水平的毕业生都要成佛，是这样一个特殊的学校。但是你这个200分还是要拿的。所以啊，你要达到佛这个愿力来接引你，就是讲你果然是信啊、愿啊、愿意往生啊。你在厌离娑婆，你愿意来，而且你还是在这里念佛，一向是这样，一向是这样，所以这样在临终的时候，佛就同好多大菩萨同好多圣众同你有缘的来迎接你。好多人这个都证明了，好多人在往生的时候睇见自己屋企里头过去已经死了的人跟住佛一起来接你，大家来迎接。现在这个临终人的面前是慈悲加佑，令心不乱。阿弥陀佛有两种译本，一种是鸠摩罗什，一种是圆藏。这两句话是在圆藏法师的译本里头，在临终的时候。所以圆藏法师为什么还要再翻译一次，都是有原因的。这种大德的时间都是宝贵的。鸠摩罗什的翻译本大家都愿意念，念秦译本。圆藏大师大家都知道他翻译得准确，翻译得好。现在没哪个肯念，他就是大家觉得翘口，但是他还是要翻。重要就是他这里头加上了有慈悲加佑，令心不乱，是佛的慈悲力来庇护你，来加持你。令心不乱这个令字的分量好重啊，叫你的心，叫这个临终的人的心令到他不乱，命令他不乱。所以令字不一定是命令，就是使得他。而且还有些经常讲，佛在这个时候入一个特殊的三昧，而且让亡者亦都入另一种三昧。这个亡者这个时候以佛的加持入在三昧之中，因此他就能够念了。所以这个是靠什么？靠他力。这个往生法门、净土法门是他力门。你不相信他力，只相信自力， 呢、这个唔够。他力系微陀嘅愿力，所以微陀称为大愿之王、佛中之王。佢呢个愿力特别殊胜，你只要有一定嘅呢种信愿持名，愿意往生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呢啲条件符合啦，喺你最后嘅时候，佛就现在你嘅前面，大众现在你嘅前面，以佛嘅力量。呢、这个讲得简单一啲，嗰、那个其他嘅经上就讲啊，我呢个大经解上面都有，佛以呢种三昧嘅力量使得你亦都入三昧。呢、这个时候自然正念分明，能够跟住念，嗰、那个就随住佛往生啦，系接引往生，所以阿弥陀佛称为接引佛。我哋修行者需要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得到嘅果实就蒙佛接引，蒙佛接引而得往生，靠佛力。所以接引佛系一个手捧住莲花，一个手是这样垂低的，而这个莲花就是这个亡者所要坐的莲花，为你送来了。这个手是接引的表示，接引你，佛的威力加披，使你能够去往生极乐世界七宝池中花开得见阿弥陀佛。所以一到极乐世界就唔系父母所生之身啦，就喺莲花之中自然化生，自然变化出嚟，就唔系我哋呢种血肉嘅身体啦，所以叫做莲花化生。一生之后，大家都系32种大丈夫相，呢、这个就系说明呢、这个一向上面讲嘅好多好多道理。这个就是具体的地方，这一切都不易，也都确实是大家都共同见到了极乐世界，见到了阿弥陀佛。我们开始念佛就是开始的觉悟，这个觉悟和本觉相合，就直趋究竟。那么具体呢，就需要你一向专念，临终就得到接引往生。所以一个教，佢一方面就要同你说明，呢、这个系必然有一个道理喺度，至理全然，呢、这个系符合真理嘅。你能够接受吗？唔系好似乌烟瘴气嘅东西，佢系最高嘅、最奥妙嘅、最清楚嘅、最正确嘅。但系仲唔单系。要佢正确乜嘢就好啊，你仲要能够做得到，要做得到，你点样做呢？所以佢呢个好全面啊，你呢个系做得到㗎嘛，你一向专念啊。我呢个就下定决心，从而家起我就供佛像啊，亦都请嚟，开始好好。我就供上佛，供上佛，我就从好少嘅一个定课开始，我日日就念。佢哋呢个细路仔乜嘢都喺度念，有啲喺中学时代啊，佢而家上咗大学啦。喺中学时代佢转换，佢就系一日有时候念到80,000，念咗落嚟啦，念落嚟后嚟就转变啦。而家功课好顺啊。今日永恩念咗几多啊？我琴日念咗11,000，所以大家都系要啊，将来就系一个佛化嘅家庭，菩提眷属，大家一致啊！